继2017年一批专辑独特之后，郭宥嘉用慵懒婉转的独特嗓音表达着现代女性的内心世界。EP 轮廓共收录了两首最新单曲，依旧由郭宥嘉亲自担当制作人，此番也一手包办词曲，传递着柔情特许细腻淡然的音乐理念。郭宥嘉的歌曲表达现代女性遗世独立又略带人间烟火的情绪，既有爱得起也能放得下的洒脱，也有从容且坚定的力量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，我们下一时段再会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你是否问过自己，拥有什么？为了要拥有那些，付出什么？追逐的人生换来那些什么？最后能带走什么？从何时我们都已拥有很多，已不像当时你我一无所有。无聊的话题背着。 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，你好，我是麒麟。中歌榜榜单连连看，这是全新进榜，本周 Top 40第18，五月天的什么歌，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《捉妖记2》的全新主题曲。

算什么风，他快乐所以快乐，这次个性不同，好吗？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，别说你急着走，好了，打几个饱嗝预告今晚，闷草一株的禁锢要解开，现在不就不要等了，干了，微微的坏蛋都可以原谅，听句不见的观看选择性遗忘，留点恨再回家，现在不就不要等了，干了，有没人愿意起用在那，与其就死不见爱 听到的是徐佳莹最新的一首单曲，目前刚刚上榜的《现在不跳舞要干嘛》。那接下来回到09年呢、九年前他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《圆舞曲》。九年前呢，当舞蹈跟这个舞出现在徐佳莹歌曲当中，还只是歌词的修饰跟曲风的注解。我觉得九年之后，他是真正开始动感起来了。 他需要一种恍然大悟的惊喜，于是放任两颗飞自由的呼吸，慢慢过滤当中心山的威力，挑战在夜里把自己看清，他感谢身处一片等空中，因此才更像真实的，那嘲

李宇春的乡愁口音啊，轻描淡写唱出了在异乡打拼的形单影只，其实不颓废不苦行，还蛮有轻盈富有诗意的感觉哈。接下来呢，同样是李姓的创作歌手，乡愁就是他首张专辑的主题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他唱到无论你多富裕，成为多么显赫的人，城里的门槛被踏破，不再说方言，母亲的家总是要回的，唱的正是他对于家乡挥之不去的感情啊。我们来听李建清的《在家乡》。 无论你多富裕，成为多么显赫的人，城里的门槛被踏破，不再说方言，母亲的家总是要回的。九大八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，你屋越来越重，房子越来越散，行道树代替路灯，指引你回家。吃饭的桌子上，灰鹰在飞。这就是你的故乡，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。每天早晨，人们在公鸡的长鸣中起床。你坐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，别人的黑泥土、红泥土、黄泥土，别人的家。你的思念是旧纸不愿忘记，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太极，归来吧游子，功名臣服不必提，初衷别忘记。大把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，礼物越来越重，房子越来越散，行道树代替路灯，指引你回家。吃饭的桌子上，每天早晨，人们在公鸡的长鸣中起床。你坐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，别人的黑泥土、红泥土、黄泥土，别人的家，别人的黑泥土、红泥土、黄泥土，别人的家。你的思念是旧纸不愿忘记，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太极，归来吧游子，功名臣服不必提，直至初衷别忘记。 散落 正在播出，今天这一期乡愁弥漫哈。赵雷的鼓楼，赵雷是北京人，鼓楼呢曾经他生活的一部分，但是随着变迁，北京这座城市让他觉得越来越陌生，于是北京市的乡愁成为赵雷重要的创作主题之一哈。当然很多人知道赵雷是因为他的那首《成都》，不过《成都》他的视角是过客。下面我们来听另外一首叫《成都成都》的歌，演唱者是地道的成都人。所以呢，说到成都啊，对他来说呢就更为浓烈。他用这种时尚的嘻哈融合成都童谣，写了一首《成都成都》。宋炳阳。 是沉睡的午后，风云变幻，我们悬的水煮了三国，草堂里的屠夫挥墨写诗三千首。 Check it out。 纷纷半生隐形在生根，在这样一座城，昨天不过是人生，被煮一锅红油，副歌总留陪着酒。 在那记忆尽头，是沉睡的午后，风雨变幻，卧龙悬的水煮了三国，青染不了古树，草堂里的杜甫，看那芙蓉十万株，挥墨写诗三千首，三千首卷卷流，留下永远不想走，长夜漫思乡愁，游子抚琴歌一首。 I'm back，回到龙城美梦梦， 好吃的成都，霓虹雪下我忧伤，你的故事都悠长，好吃的成都，一座不老的古城，古城雨落纷纷，满城隐形在生根，在这样一座城，昨天不过是人生，被煮一锅红油，不喝冬肉配浊酒。 在那记忆尽头，是沉睡的午后，风雨变幻，卧龙悬的水煮了三国，青染不了古树，草堂里的杜甫，看那芙蓉十万株，挥墨写诗三千首，三千首卷卷流，留下永远不想走，长夜漫思乡愁，游子抚琴歌一首。I'm back， 回到龙城雨蒙蒙， 好成都成都，霓虹雪下火药上。 宋炳阳，成都成都，跟赵雷的那个成都完全不同风格哈。嗨，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在北京问候大家。下面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彩云之南的歌手段林希，我们来听2012年他出道的一首主打歌曲，叫做《我们》啊。轻柔的吟唱，再加上这个葫芦丝的回旋，好像那种世外桃源的家乡就在我们眼前一样。另外，段林希和他舅舅的合唱更带着对家乡的一种眷恋啊。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，稍后回来下一时段第一首歌是许巍《我思念的城市》。 一生不肯走过的路都很认真，不听不看 不出声，话语是无真，却听见心里的单纯，想哭想笑想一个人。时间越来越短，越来越快，有疑问，旅途越来越长，越来越远，想安稳，爱让人找一个永恒。如果你累了，打开一扇门，我会为你转身，去看眉头的灰尘。如果你哭了，为你擦干泪痕，时光温暖回答。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如果你哭了，为你擦干泪痕，时光温暖着我们，一切回到了最初的纯真。 是你的笑如明月，挂在心灵的树梢。雨大雨大时，风大风大时，让我的心如何荡，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。相聚在彼岸的船头，你对我笑，我对你笑，你给的思念无悔的爱，原来一直是你是我回家的深情眼眸。 时，你的笑如明月，挂在心灵的树上。雨大雨大时，风大风大时，当我的心如荷塘，终于看懂了母亲的微笑。雨大雨大时，风大风大时，你的笑如明月，挂在心灵的树上。雨大雨大时，风大风大时，当我的心如荷塘，终于感动了母亲的微笑。 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，北京流量不限量，全家无限用。 新春聚花香，奥莱有惊喜，狗年购翻天，花香奥莱村。 The weather。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到入冷空气的影响，后半夜将刮起三级左右的偏北风。明天上午本市有三四级的偏北风，午后风力减弱到二级左右，能见度大于10公里，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。目前本市正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，请注意防风防火。昼夜温差较大，还要注意防寒保暖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，最高气温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，是宜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激情冬日，冰雪狂欢开始啦！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，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由北京卡库少儿卫视原创打造的贺岁动画剧《2018卡库少儿动画春晚》将于2月14号首播。该片首次将一城三代的西山文化带、长城文化带、运河文化带动画化。小主人公聪聪和伙伴金狗寻遍北京的文化自然美景，将传统春节的对联、年画、鞭炮等元素带回家，度过红红火火的传统中国年。动画春晚的片尾还将播出一个名为《过年老样子》的短片，是卡库少儿向观众征集的小时候过年的照片，再让孩子模仿照片中的过年样子并且拍下来，或者是那些年过年去过的地方，一家人故地重游重新拍照，既是对过去的怀念，又是对今天的定格，也是传统年味儿的传承。新一季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将于农历正月初二在央视1套科教频道播出。第三季在去年热门的《飞花令》的基础上，新增了诗词接龙和超级飞花令。今年还从超过10万的报名者当中挑选出了100多位诗词达人，选手被分成5大阵营，不同年龄段的选手都有充分的展示空间，节目的竞赛感更强。江苏卫视狗年春晚将于大年初二晚7点半播出，以一首《我的中国心》红遍大江南北的张明敏，春晚常青树蔡国庆，12年前央视春晚舞台上演唱《吉祥三宝》的布仁巴雅尔一家人都会出现在这台晚会上。擅长舞美的江苏台团队将打造9星连珠、仿若浩瀚宇宙、蓝鲸出海、惊艳银河系等绚丽的舞台效果。

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一解乡愁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啊。许巍的作品当然有很多的乡愁以及对理想的执着，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许巍的《我思念的城市》，同样是唱家乡西安，郑钧的《长安长安》是另外一种味道。西安籍歌手的歌曲，许巍《我思念的城市》，郑钧《长安长安》。接下来这位的家乡离他们不远，在内蒙古的包头啊，他以前也发表过像《牧马人》等等这种啊家乡人的豪爽感觉的歌曲啊。今天我为大家选择的是去年专辑《孤独颂》当中的《流浪狗也有乡愁》啊，这蛮另类的一种诠释方法啊。杨坤。 散着长发流落山湖，秋云冬衣懒牛在哭，一辆过推车是家堂的全部。在繁华的都市游牧， 曾是平原楼市山谷，此处为家，那天当配地当铺。他不操心功名利禄，也不在意无价之书，他有话也只能对狗才倾诉，瘸腿的狗名叫来福，喜欢沿街追看老鼠，他们人模狗样却情同手足。那一个人和一条狗，就像一位看他站在对面街口，我突然就想起我的好可图。双肩离了故土，看着艰辛追着幸福，曾以为的归宿却全成国度。平凡出身空有抱负，就把刻苦当成天赋，穿过了海誓会后怕这一路。我一个人，我空着手，在何处能安放停留。你别回首，你往前走，多少少年缘由他乡白头，人世浩瀚，沧海横流，这个世界万千感受，一只流浪狗也有它的乡愁。 我身上的脸，经过。 周杰伦16年前经典的爷爷泡的茶，唱的应该不是周杰伦的乡愁，是方文山的乡愁啊。方文山这个关于故乡的记忆都是来自于爷爷的口述啊，包括这里面说到的香樟树啊，老家的香樟树都是爷爷种下的。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听一些带着乡愁的作品。乡愁呢也是著名诗人余光中漂泊异乡之后的主题，然后写了那首著名的《乡愁四韵》呢。这首诗早在70年代就被杨贤来谱曲，那么到了1982年，罗大佑第一张专辑《知乎者也》当中把这首歌再次来谱曲，搭配了像古琴一样的像吉他演奏啊，当时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大的震动啊。我们要来听一下30多年前罗大佑的声音，以及余光中先生那满满乡愁的诗句。我是麒麟，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给大家拜年了。 给我一瓢长江水呀、啊，长江水，那就。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，给我一瓢长江水啊，长江水。 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第40位，杨思杰面目全非。 如果你不爱我，请远离我。 第39位，孙燕姿我很愉快。 请不要说不想想。 第38位，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。 是心事女人要奉献一切才可以。 第37位， BBF 男团陪你说一辈子晚安。第36位，旅行团乐队亲爱的。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。 第35位，刘惜君嗜睡症。 想你是方位，梦中是气味。 第34位，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。 远方我来了。 第33位，孙露一抹伤。 这一抹伤曾炙热如清凉，向往。 第32位，光良造天气的人。 一点一点黑夜变成浅白色。 第31位，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。 我轻轻闭眼，我轻轻闭眼，随风拂面，随风拂面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2小时精彩呈现。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 巧克力和玫瑰的相遇，有了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。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线征集，你的爱情宣言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，说出你的爱情故事，聆听一首浪漫情歌。我们会在2月14号的这一天中午12点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一个小时的温暖呈现。 中华家风展2018传统文化季齐聚中华世纪坛，这个春节让我们一起问源家风，追溯民族文化的传承。 北京移动给大家拜年啦！过年八天乐，每天流量免费2小时，快发送短信2018到10086，帮您放心守岁抢红包。 对，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，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，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。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。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，多场诵读沙龙、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大家好，我是濮存昕。